和他的游戏本来不该有我，事到如今又能说什么，人事变幻该如何掌握，三颗心不可能有结果。难道我要向你说一句问候，我却不能摆脱憎恨你的念头。你在抱着他的时候，我在痛苦独自泪流，黑暗中我不停在战斗。你把我的女人带走，我的心都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想和孩子学游泳，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，初学班、亲子班、私教班火爆招生中，专业的教学，优雅的环境，先进的净化设备，包教包会，办卡更有精彩优惠。3129-222，3129-333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？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嘿、hey, 各位，非常开心又和你在电波当中相遇了，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，用好音乐来陪伴你。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来自周杰伦，叫做《他的睫毛》。这首歌的感觉比较奇特，开头两句有点痞痞的味道，和陶喆的黑色橙子某些部分有相似的味道。同时发现呢，原来周董的声音也可以这么的慵懒，一起来听到《他的睫毛》。 要走近的感觉有一点疼，来自不走的不要人的礼貌，一想起到底我准不了，我真不害怕他做的目标，不习惯着他的喜好。而我寂寞的外表像藏寂寞的发条，等他的答案揭晓。他的睫毛吻我嘴角，不必亲自对我笑，没有预兆，出乎意料，体验先对我的信号。他的睫毛吻我嘴角，有眼神给我发烧，我却不敢他的微笑，带来幸福的味道。这些日子没办法走，把错心的感觉有一点糟，来个不走的人的烦恼，一想着道理我全都要，恋爱的方式无法拿笔来抄，也没有规则可以聚焦。白露的缘分够不够高，喜欢的最想要自己挑， 注定

最近呢，由于很多人越来越追求个性，传统的新娘捧花也发生了变化，用多肉植物、仙人掌甚至是蔬菜当捧花的新娘越来越多。有些新娘呢，甚至专门要求捧花使用卷心菜、甜玉米等蔬菜，用完了还能吃。网友却说，不像是要结婚，像是赶着要去涮火锅的吧。 爱让我们变得比当时愚笨，也让我们拥有从未的完整。问也不问，就越陷越深。如果不是那个吻，那你会更冷。相信变成了某种特殊天分，缘分只是自欺欺人的天真。想念总是在夜里狂奔，特别像他着魔的眼神。好难得你遇见了对的人，难得你很认真，不想太多去奋不顾身。好难得你爱上了对的人，可惜他不是你的可能。我们都曾以为爱就像青春，原来最难爱过的竟是黄昏。我们都爱过某个誓言，可是誓言也是平凡人。好难得你遇见了对的人，难得你很认真，不想太多去奋不顾身。好难得你爱上了对的人，可惜他不是你的歌。好难得我们遇见了对的人，难得好几辈子的好运才有机会完成。好难得我们爱上了对的人，就算他不是到最后的人，也祝他勇敢爱别人。 吃饭宁愿在大安公园捉迷藏，看明月光低头不思故乡，宁愿看漫画不听妈妈的评弹。孩子们只会贪玩，父母都只会期望，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体谅。蟋蟀对着螳螂有什么东西好说？ Shall we talk? Shall we talk? 好像过去牵着手去上学堂。请你说我们为何变成陌路人的模样，请你说还有什么比沉默更难堪。难道互相隐藏就能避免了失望？表白有什么可怕？请你不怕为难，不要拐弯。两个人一起看，什么都不谈，只敢打着关枪。情侣的晚餐白开水一样淡，宁愿面对着一部电脑无论是忙。情侣都善于说谎，大人都会向前看，为什么天南地北不能互相

到头来输赢又何妨，日与夜不消长，富与贵难久长，今朝的容颜老于昨晚，人间放一次狂， 年通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，每月仅需138，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，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。优惠截止到6月30日，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下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命题，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热了，西瓜冰镇后更甜，是真的吗？西瓜中的糖呢是以果糖为主的，而果糖的甜度与温度有很大的关系。40度以下的时候呢，温度越低，果糖甜度越高，最高可达蔗糖的 1.73 倍。不仅仅是西瓜，像荔枝啊、苹果呀、啊、等大多数的水果也都是以果糖为主，所以冰镇一会儿再吃更有营养。 我找你的时候声音浪漫，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，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，一吸一吐却忘了应该是一种孤单。我想你的心头真凉白，一半是事业一半是野心，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，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长大。最美的新世界不要怕，而让爱出也让你看得敷衍。我们也心跳永远少一件，一千变万年让我走云有目眩。热情都给我一点点，你想我你我点我尺度无限。我们也心跳一天又一天，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。 请收敛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。 这首歌呢来自梁文音，梁文音的嗓音非常的温柔清亮，她的性格早熟比较文静，擅长成熟风格的情歌和慢歌。2009年呢获得了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奖，唱功呢也得到了蔡健雅等歌手的肯定。一起来听想流浪的鱼。 追逐花一招，想热恋的人们何好再吵闹，其实学我静静多好，不必为别人烦恼。听说爱很奇妙，让人哭又笑，触摸什么味道，像不像水草，真爱大家都在寻找，有没有人真找到。等我长大有翅膀，我一定要飞去问一问月亮，为什么不见太阳，是不是爱上他受多了伤。外面世界有多大，如果跳出鱼缸不再被豢养，单枪猎人会怎样，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。巴不得逃跑，天空它有多高，我好想知道，梦到大声铁打你好，牵手往大海里跳。寂寞偶尔围绕在透明城堡，从没有人看到，就算泪在掉，倒影中给自己微笑，就是开心的逍遥。等我长大有翅膀，飞去问一问月亮，为什么不见太阳，是不是爱上他受过的伤。外面世界有多大，如果跳出鱼缸不再被豢养，单枪猎人会怎样，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。我长大有翅膀，去问一问月亮，为什么不见太阳，是不是爱上他受过的伤。外面世界有多大，如果逃出鱼缸不再被豢养，单枪猎人会怎样，我要带片面包去流浪，飞出鱼缸去流浪。

那不是你梦寐以求、哦哦哦、难道是我主动要分手，太荒谬，你还不够。 种青山的脸，有美丽的灵魂，可像我开放了所有，付出生命的热忱。你有青山的脸，你是我的爱人，之所以我相爱以后，是他最美的樱花。我多想给他我的真，我心疼的爱人。我愿和他聆听寂静，就在这一晚深沉。 的心。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20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，2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年终冰淇淋套餐限时优惠，每月仅需138，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，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，优惠截止到6月30日，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人。 听歌同时，夏天想和你分享到，先把眼前的事儿做好再说，学好你一直念叨想学的英语，做好你手头的这份实习工作，想写东西就赶紧打开电脑，别只是嘴上说说，你需要的不只是突破自我的方法，而是放下过多的想法，拾起一点小事认真做好的勇气罢了。 霓虹灯有点亮，夜色渐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， 莫非天不是人之光，幸福由身边流转，心好乱， 谁把梦锁上， 有人为情伤，难免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今生盼望，不曾去想象，为情忙，此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， 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，别让情凉啊， 别把梦锁上，我愿为你筑房栏，不管多忙我多伤， 请你 知道榴莲定律吗？ 职场新人要主动点哟。如果你问一个从未吃过榴莲的人，你喜欢吃榴莲吗？他是没有办法回答的，因为没有尝试过，他既不能说喜欢，也不能确定自己不喜欢。这个道理在职场当中被称为榴莲定律。很多人呢难以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，却从不主动去了解和体验，好工作很可能就在你的犹豫不决当中悄悄溜走了。与其纠结如何寻找一份合适自己的工作，不如调整心态，多去尝试，这样才能够在每一次历练当中得到最终的答案。 今夜微风轻送，把我的心吹动，多少尘封的往日情只回到我心中，往事随风飘送，把我的心刺痛，你是那美梦难忘记，深藏在记忆中。总是有历经百转和千回，才知情深意浓。总是有走遍千山和万水，才知何去何从。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，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。是否还记得我，还是你忘了我？今夜微风轻轻送，吹散了我的梦。 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 这是唱功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一粒又三三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？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吃水果呢是很多人每天的必修课，但是你真的会吃水果吗？每天吃多少克呢？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呢，成人每天应该吃200到400克的水果。这里说的200到400克是指吃进去的果肉重量，不包含果皮、果籽、果核等等。以苹果为例，一个苹果大约重250克左右，去核后呢还剩200克，因此呢一天400克的量大概相当于2个苹果。但是我们要注意了，水果不能吃太多，大部分的水果膳食纤维和糖分的含量较高，吃太多会引起胃痛、腹胀，还会让血糖增高哟。 爱到深处渐渐迷路，心无助，昨天的梦再不能同住，认识太深反而孤独，谁弥补的付出，你已看不出，给不了的苦，其实的爱就像感情的追逐，留不住的苦，如果真爱只能投入不问幸福，爱的太多依赖，爱的太多无奈，慢慢慢将爱归零， 慢慢